Oh! 人儿

溜溜，他是溜溜当当当当溜溜，恰好似啊一叶儿飘啊飘，在水面带风，这才好容易呀，护工也拉忙等盼啊， 一段流派京韵大鼓过后啊，还要请您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。表演者呢是我们北京市曲艺团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崇玉杰老师，他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带来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《博望坡》，请大家欣赏。乐队伴奏：穆祥征、周春元、刘西川、孙志成。 文凭那秘书简雍，玉孙乾、徐元直、林兴，走马把诸葛见，这位玄德公，他是求贤如渴，不辞劳苦，趟风冒雪。古毛罗去请大贤呐、啊，这位诸葛亮才出了山呐、啊。下玄德暂且在新野县，再表那曹操在许昌转圈，这一日曹操议论军情事，那谋士与将官，他们